这是进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11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18首诗《终南山》，作者王维。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。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分野中风变，阴晴众鹤书。欲投人处树，隔水问樵夫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